接到薛远电话，顾元白正在泡澡，泡得差不多了，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和薛远聊天。 找个时间我带你见家长。 什么时候？我现在就去买礼物。 哪有这么早，丑媳妇见公婆也要循序渐进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过年那会儿再看看吧。 好，我听你的。 视频电话依依不舍地挂断，顾元白整理平整衣袖，坦然地敲响了书房的门，主动去找了顾父。顾父从政，30多岁的样貌就已经像是40-50岁一样，反而真正到了40-50岁的时候，要比前几年看着更为精神一些。他脸上积攒着长久的阅历遗留下来的不露声色的威严，手底下的人都怕他板着脸，但这张脸在小儿子面前就不管用了。顾父和顾元白聊了许久，等到顾母都已经上楼来叫他们吃饭时，顾父才察觉时间流逝。他恍然摘下眼镜，看着小儿子的目光满是欣赏和惋惜。 元白，你可想好了？ 您问了我3次了。 顾父惆怅，小儿子相比上次见面又成长了许多。这次的对话原本是他主导，也不知什么时候竟被小儿子把控。现在一停下来才知道，刚刚那1个小时的对话，他竟然没有放松下来的时候。全程精神紧绷，背后甚至透出了汗意。 这样的成长速度太过惊人了，要是能走上我的路，除了年龄这一点要吃亏，谁还能追得上他呢？ 但小儿子却不愿意走这条路，顾父可惜地连连叹气。 哎，算了，我也不强求你，只是咱们家背景特殊，你不能给我弄出丑闻，否则你和你的那个男朋友就等着给我分手吧。 嗨，瞧您说的，嘴上说的这么严厉，还不是偷偷在私底下说支持了吗？ 胡说。 走吧爸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顿饭，咱们俩好好喝一杯啊。 哼，对方家庭怎么样？我可告诉你，对方家庭不能有污点。 他可怜着呢，跟咱们家老大一样，单亲家庭，母亲将他养到18岁就嫁人了，他家里现在就他一个人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什么政治污点。 顾元白使出一身功夫，终于逗乐了一家人，顾母开了尊口。 那就年底的时候带回来一起过年，省得这孩子一个人冷冷清清，怪惹人疼的。 第二天，顾元白就把这消息带给了薛远。旁人认不认可对薛远来说不重要，但这是顾元白的家人。薛远拿出了120分的精力对待，当天就带着顾元白去买年底见父母的衣服和礼物。顾元白被他这郑重的态度给感染了，竟还很认真地在9月份就跟着他挑选年底要穿的衣服。等从商场出来之后才明白不对。 这也太早了。 时间悠悠往前，终于到了年底见父母的日子。见父母的时间定在上午10点，两个人8点钟衣着整齐地出了门。顾元白驾车看了看路两旁紧闭的店面。 哎，每年这2天街上都见不到人。 薛远腰板挺直，还在整理着领带。 是啊，都回家过年了。 别折腾你这根可怜的领带了，已经很整齐了。 真的 真的真帅， 谢谢宝贝。 车子一路行到顾元白父母居住的小区门前，这个小区进出把控严格，外来车辆不能进入。顾元白把车停在路旁的停车场处，带着薛远前去登记。等装备齐全的军人检查过他们的身份和随身带着的东西之后，才能徒步前往顾元白家。一系列操作下来，薛远庆幸 还好提前来了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正要打趣他今早的紧张模样，却额头一凉， 抬头一看，白色雪花在空中飘飞，下雪了。冬日的空气带着冷肃的清新，雪花或大或小，随着风在半空中打着转。脖梗一暖，顾元白回神，薛远正在给他戴上一条红艳艳的喜庆围巾。 你竟然把它给买下来了，这颜色太老气了。 一点也不老气。 薛远认认真真的反驳，也给自己戴上了一条红围巾。 好看。 顾元白瞧着他这副年味十足的模样，不由弯唇一笑。薛远在他唇上轻点， 其实我还买了其他的东西。 顾元白心中似有所觉，他紧张地舔舔唇。 什么？ 左手中指突然被套上了一个微凉的东西。 先来一个订婚戒指，再来一个结婚戒指。 顾元白反复摸着戒指，不由自主就扬起了压不住的笑。 好， 元白，我爱你。 我知道，我也是。